六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www.aoyou.com。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都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呼噜八马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下。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呢，我们每天进行同一个主题，为您安排这一个主题的不同相声版本，他们有的是姊妹篇，有的是同一个名字不同的内容，有的是同一个主题不同年代创作出来的不同相声。那么今天我们围绕着报菜名跟您来聊一聊，听一听。说到报菜名，这是一个传统相声贯口活作品。贯口呢又称为趟子，就是把一段篇幅相对比较长的词儿，非常连贯的有节奏感的一气呵成的说出来，就好像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样。这要求演员事先得把这个贯口的内容啊背得特别的瓷实，然后呢在舞台上流利的表达出来，还得有音节的高低，节奏的起伏快慢，听着不闹不躁，字字清楚。那么很多相声名家都善说这一类的作品，像传统相声报菜名，这当中啊就有大段的菜单子，不光是相声里面用，还借鉴到了传统戏曲乃至其他艺术门类，练习发声练习口齿都用到这个材料。下面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马志明和黄族民二位合作表演的报菜名，这也是马志明先生的代表作之一，请您欣赏。 这回该您演出了。 哎，该我表演了。 您这节目是相声，你是说相声？ 没错， 看着你有点面熟。 哦，见过是吗？ 仿佛在哪儿见过似的。没领教您贵姓是？ 哎呦，不敢，见姓黄。 姓什么？ 姓黄啊。 我姓黄。 对， 您是那个弓长黄啊，是立早黄啊。 我说你认识字吗？哎，弓长黄，弓长的念张，立早也念张。 那您是哪一张？ 立早张。谁姓张啊？我姓黄。 那工长黄， 工长有工长黄吗？ 哪黄？ 哎呀，红黄蓝白黑那黄， 五色黄。 对了，五色黄， 这大概算外姓吧？ 怎么叫外姓啊？ 外姓就是不在百家姓。 谁不在百家姓啊？ 百姓有你吗？ 当然有了。 百姓有姓黄的？ 有啊。 有吗？ 有。 赵钱孙黄 啊。赵钱孙李 啊。对，赵钱孙李啊。 后边呢？ 周吴郑黄。 周吴郑王。

你牙口不好，用 那么多费干嘛？用那么多费， 还得背着给， 知道吧？当当当当， 完了，啪啪就来多少多少 啊！ 半斤羊杂碎 啊啊！ 再来来个别的， 别的， 我再蒸他几只那个南京大闸蟹。 啊、阳澄湖大闸蟹， 这么大的那个200来块钱，好那东西，知道这不过贵，贵当然我是不在乎花钱了，是吧？主要是怕我门口那市场，他不一定买得着。这么着，买得着咱就吃，买不着就算。 那准买不着， 买不着没关系，买不着没，买松花呀， 好嘛。大闸蟹改松花了， 哎，是市场都有，有松花， 有 这俩大的，对不对？那个叫皮蛋的， 对 对不对？啊、这个东西切成片儿、来点姜末，倒点醋，下酒的好菜。不过有的人不爱吃，嫌这东西拿石灰烧的那股子味儿。你怎么样？ 我还行， 不吃就算了。 谁说不吃？我这不说行了吗？ 行，酒菜你甭管了，我颠排。 行， 怎么样？ 好好好， 主食咱们吃包饺子， 干嘛还包饺子呀？ 好吃不如饺子， 对， 舒服不如倒着。咱是西湖羊肉， 好， 您吃十个，我给您煮十个， 干嘛这样？ 好吃的热的， 嘿，我还爱吃个烫嘴烫心的。 您来个饺子就酒， 这叫 没饱没醉。 对， 吃完饺子喝点饺子汤， 这是 原汤化原食。 好， 吃完饭小肚子上弦， 怎么讲？ 谈谈心， 再聊聊， 咱就 包饺子了。 明天上午9点钟怎么样？ 明儿9点没问题， 我来接你来。 好， 你等着， 我在哪儿等？ 就这儿， 这儿等。 这不正好见个面吗？ 是， 明儿还这地方， 还这儿， 咱是不散不见。 行。不见不散， 哦、不见不散， 对对对，不见不散。 该说您的相声， 行， 我不耽误您。 好好好， 您志工，我走了， 回见。 哎， 慢走慢走， 客气。 您说这人多热情，刚见面没说两句话，非要请你吃饭。 我说您，王先生，王先生，打扰一下， 什么事？ 问问您兜里现在带钱没？ 干嘛呀？ 我得回家呀，赶紧的奔家。给您预备连酒菜带饺子，我得费劲呢，我得赶紧回家，我得坐车。 哦， 知道吧？ 合着你没钱呐？ 不是没钱，没带零钱。要这么着吧，你换我点零子，换点零也行，换100块钱钢镚儿。 谁身上带100块钱钢镚 啊？换点零子得坐车呀。 不就是坐车吗？ 得坐车回家。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今晚上才见着，你想想， 赶紧。哎。 啊，怎么意思？ 哎， 干嘛？ 坐车去？ 这谁的？ 我的。 你的你干嘛掏出来？ 哎，你不是没零钱吗？ 啊， 换它干嘛？哎， 你看，真是的，您请您吃饭，先拿您钱，不合适。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那叫嘛呢？ 这什么叫嘛呢？ 你想话是吧？当然，咱往后越走越近乎。 是， 别说这点，再多多少咱也过得了啊。 对呀、 啊，您这多少钱？ 20。 那我拿着了， 你别拿了。你是哪的事儿呢？还没请我吃饭吗？先给我20块钱走。 你这都我找你要了吗？我找你要钱了吗？哎，这不各位都看见了吗？没带零的跟你换，你不换给非给。这儿一接着又来这套，干嘛这是？这损人不利己呀！对你有什么好处？再不您是那种人吗？ 这又急了， 叫我栽跟头，这对吗？这都 不是我这 啊， 不是您跟别人就不斗啊？ 哦，您是玩笑 啊？ 啊，我说的这是，我装逼也不可能这样。您这人我太了解了，您最大的特点挥金如土，仗义疏财。 是 啊，您拿钱向来不当钱啊。 对， 甭说我还请您吃饭、平常您看谁要有困难您都不管吗？ 管， 今儿真隔着我走这儿，腰里一时不便，张回嘴跟您要这钱，您给不给？ 给。 心疼不心疼？ 不心疼。 在乎不在乎？ 不在乎。 这钱 拿走。 谢谢。 别动。多厉害啊，稳住了要。 气主任。 那我没这钱，我怎么回家呀？ 你呀、 啊， 走着走， 走着走太累， 累呀、 啊啊， 跑。 累 你呀、啊，爱、哎、怎么走怎么走。 那我走了， 走， 明儿见了， 明儿见。 那我走了， 走啊。咱呐，甭管他了，说咱的相声。我今儿说的这段呢，是在北京啊，东四牌坊那地方， 不是黄先生 有个四合院。 黄先生， 嗯。 要不咱甭吃包饺子了， 这20块钱没拿走吗？ 哎呀，你这叫什么话？这20块钱值得多呀，是我请你吃饭花得多呀。 那这包饺子怎么不吃了呢？ 包饺子这玩意儿太费事。 那可不，你不包它省事。 你这明儿早起啊，我得和馅儿，和面、擀皮儿、包、煮，净忙活饭了，没工夫聊天了。是不是吃点省事儿、 哦？ 省事的吧。 那省事的，咱吃什么呢？ 咱们干饭汆丸子，怎么样？ 丸子汤呢？ 啊，丸汤怎么？丸汤不省钱啊。 嗯， 你想想，好稻米，高压锅焖着倍儿香，一层绿油，知道吗？ 嗯。 好羊肉 啊， 多搁味精香油，这大袋儿羊肉丸子就吃西红柿， 多好啊！ 行 啊， 行，干饭汆丸子， 干饭汆丸子， 干饭汆丸子，这啤酒。散了吧， 这啤酒不给喝了， 不是不给喝，您琢磨这道理啊 啊！ 您喝一肚子啤酒，再喝丸子汤，这肚子里逛腾， 也是 是不是 啊？ 别喝了， 不是那要一点酒没有，可太没劲了。 要不喝白的吧？ 喝白的也行， 白的， 我爱喝白的， 喝白的， 喝白酒， 那连买都不买，家现成拿出来就喝。 哟嚯，这么大瓶儿 啊！不是一整瓶， 多少啊？ 也就订那么一块吧。 哎呀，上底儿了， 怎么着？ 不够喝的？ 不够没关系啊，兑水呀、 啊。啊！ 你要喝热酒呢，兑点开水。兑凉酒，我那儿有凉白开。 不不不，行了行了行了， 啊， 甭兑水，咱呢。有多少喝多少，行不行？ 对，酒要少吃，事要多知。 你看他倒有的说， 酒少，这菜也别预备那么多了。 菜也不给预备了？ 不是不预备，你想两口酒没了，剩一锅菜，谁给您打死了？ 那要一点菜都没有， 你们别 光喝酒， 咱就白酒果仁怎么样？ 哦，白酒就果仁 怎么样？ 也行， 明儿您不是说定了 啊？啊， 准去吗？ 准去啊！ 准去，咱们定的是10点，是不是11点？ 9点嘛。 哦，九点 。9点， 您早点出来。 我早点。 哎，您8点来钟，您就下楼。 8点， 您门口有市场不是？ 有啊， 有市场。您先奔市场。 我奔市场。 哎，您买4斤果仁 啊， 然后我就接您进门，打开咱就喝，这多痛快啊！ 哎呀，啊，我买4斤果仁 啊。 然后你再卖去是怎么的？ 卖果仁了， 一个喝酒嘛，干嘛买4斤果仁啊？ 秤高秤低3斤半也行，无所谓。 是， 什么计较 3斤半、啊？我宁肯不喝这酒，我也不买这果仁。 那这酒呢？ 酒我不喝了，行吗？ 最好 啊， 最好不过。哎，咱就干饭汆丸子， 干饭汆丸子吧。 干饭汆丸子，我是不是得坐车走？ 您溜达着， 还能 溜达着？ 那。 咱接着说，在北京四合院那地方呢， 哎， 住着这么一户人家。 黄先生，要不咱甭吃干饭汆丸子。 这干饭汆丸子又怎么了？ 不瓷实。 哦，那石头子儿瓷实，我嚼得动。 干饭汆丸子，这叫汤泡饭，水花花，大池西葫芦，您吃挺饱。 嗯， 待会儿一泡尿，您又饿了。吃解馋的， 那么解馋的吃什么吧？ 炖肉烙饼。 嚯，炖肉可堂口。 来的5斤牛肉， 5斤呢？ 5斤羊肉，一只肥母鸡，1斤栗子，这叫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太棒！ 烙点螺丝转饼 啊， 撕着吃还解闷儿。 对， 吃完了喝点咖啡，去去油腻。 呵， 炖牛肉， 炖牛肉， 栗子鸡 棒。 我家养了个老母鸡， 哦，还姓啥？ 啊，肥， 嗯， 就是一样，老点， 老点， 老点没关系，今儿晚上就宰。哎，这半宿也差不多也炖熟了，啊，今儿晚上宰。 不是，您这老母鸡养了几年了？ 几年了 啊？ 哎呀，反正据我姥姥说，我们家这老母鸡比我妈小2岁。要论起来，我得管它叫姨。儿子，今儿请您吃饭，我大义灭亲了。 别介， 我不要， 不行。 我 等等我。

别这么狠的心啊，为我不值当的鸡咱不吃的行吗？ 不吃鸡。 哎，咱就炖肉烙饼。 炖肉烙饼 行不行？ 炖肉烙饼这车钱 甭惦着甭惦着 又改炖肉了。 哎呀，黄先生，要不 咱甭吃炖肉了？ 怎么样？ 我就知道是这句吧。啊，这炖肉又怎么了？ 这肉它不烂。 那可不，你不炖它烂不了。 我得明儿早起来现买肉吧。 嗯， 市场那鲜粮早起买去，到中午万一火跟不上。没熟，你说你去了给你吃什么？干脆吃窝头吧。 哎，行，什么您该 窝头？ 窝头啊，回见吧。啊， 好嘛， 还吃窝头啊？ 怎么了？ 从小我那窝头就吃伤了。 吃过？ 多新鲜呐，吃了十好几年。 哦，那你说说你们家那窝头什么模样？ 嗨，窝头嘛，什么模样？ 嗯， 上头一个尖，底下一个窟窿。 亏了问问，跟我那不一样。 你那窝头什么模样？ 底一尖，上头窟窿。 他得翻个儿。 再说面也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啊？ 你那窝头什么面呢？ 棒子面。 我这玉米面。 这不还一样吗？ 不光玉米面， 还有什么呢？ 江米面、黄米面、绿豆面、栗子面 啊， 红糖、白糖、青丝、红丝、杏仁、瓜子仁、核桃仁、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大大的鸡子儿一发，英名叫窝头， 实际是 福地大槽糕。 呵， 你有多少钱？你没地儿买去， 还真是。 有什么话？这边 我先走了。钱哪儿去了？ 松大花面你有着了？ 是是是，什么花面子？在你兜里了？ 没没，怎么 在你兜里？ 不可能！ 我看见你装起来的，你别来这套！ 先撒谎！ 我亲眼看见你装起来的， 你不看， 你给我掏出来，咱可没事。 掏什么掏？不掏！ 不，你不掏，我告诉你，不掏，我可喊警察！ 哦，这事儿值当的，麻烦警察吗？ 不，你掏不掏？你掏不掏？ 给你吧， 去 谁家干嘛呢？ 哎，这还差不多， 差不多。 哦，五毛呢？看看，这是五毛的， 再给弄一毛，完了。 不行，我怎么敢对付？我要我那两张十块的。 我说急着来脸，干嘛这是？ 哼， 我这人好诙谐，跟你开玩笑，给你，赶紧给我呀！咱用窝头了。 窝头不干点吗？ 干呐！ 啊， 小米粥喝不喝？ 行啊， 酱酱乎乎熬一锅小米粥 啊，可以可以。 搁红糖 啊， 煮几个鸡子儿 哦， 弄点挂面， 嗯， 来刀草纸， 我再给你生个大胖小子。你跑这伺候月子来了？ 月子呢？ 乱七八糟满不要，就是窝头小米粥， 就是窝头小米粥。 哎， 这窝头 啊， 说实在的啊， 嗯， 就那个点心好不好？ 好， 爱吃不爱吃？ 爱吃。 跟这比， 嗯， 你吃完我这，你都不想吃点心了。 那当然， 这急你要吃上瘾。 哎， 是吗？ 哎哎哎，不，哎，怎么回事？你这手怎么回事？ 我手凉，我里边暖和暖和。 跑人家兜里暖和手来 啊！开玩笑开玩笑，咱就窝头了啊，定了啊， 就窝头了， 好不好？ 穿一身， 要是你裤子掉下来容易啊掉出去， 甭垫着 啊，走了。 我媳妇比我胖 哦， 这窝头啊，这窝头也落不住。 哎，我说黄先生， 要不咱甭吃窝头了，咱喝点凉水吧。啊， 我说你这小子可太难伺候，打刚才这不吃那不吃，你要吃什么呀？ 合着他倒给我扣上了，是我不吃啊，还是你不请啊？ 真请？ 那可不， 真请能让你上我家，家里能吃什么好的？ 那上哪儿啊？ 我请您下庄子。 下庄子？ 哎， 给我钉马掌。 我带你下馆子 哦，那自来水呲我。 饭庄子，饭馆子， 那么到饭庄子里，您请我吃什么呢？ 请您吃满汉全席，南北大菜。 甭请我吃满汉全席南北大菜，你把其中几样菜的菜名你要能说上来，就算你请了。 那太省事了， 那你就说说吧。 我请你吃蒸羊羔，这菜有没有？ 蒸羊羔那是大补。 看看 还有什么？ 蒸熊掌，蒸鹿眼， 是 烧滑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新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 还有什么？ 罐野鸡 啊， 罐鹌鹑，卤石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马，烩腰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 还有吗？ 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含烟，溜鲜蘑，溜鱼腐，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全丁，烩鸽子蛋，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鱼馅锅烧海参，锅的白菜，炸客炒田鸡，桂花翅子，清蒸翅子，炒飞禽，炸石件，清蒸江瑶柱，糖溜芡实米。 还有什么？ 还有拌鸡丝儿、拌肘丝儿、什锦豆腐、什锦丁儿、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窝瓜、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茄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三鲜米饭。 还有红丸子啊， 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胡肉、扣肉、松肉、罐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了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炖羊肉、烧羊肉、烤羊肉、煨羊肉、涮羊肉、五香羊肉、包羊肉、汆三样、包三样、烩银丝、烩散蛋、油白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煎汆活鲤鱼、板鸭、筒子鸡。 完了， 烩长脊骨、烩南芪， 还有 莲池炒花、热烧猪蹄、拌瓤子、炖吊子、烧干尖、烧莲蹄、烧肥肠、烧宝盖、烧心、烧肺、油炸肺、酱锅丁、龙须菜、拌海蜇、玉兰片、糖溜鸽子、糖腌剑莲子、拔丝山药、拔丝肉、塔木鱼、拔带鱼、黄花鱼、海鲫鱼、石鱼、桂鱼、扒海参、扒燕窝、扒鸡腿、扒鸡块、扒鱼、扒肉、扒面筋、扒三样、红肉锅子、白肉锅子、什锦锅子、一品锅子、菊花锅子，还有杂烩锅子。 好，太棒了，这些菜 爱吃 爱吃，咱们吃去。 我没钱。 哎，白说了。 以上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志明、黄族民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报菜名。下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王平、郑健合作的说相声，也有人把这段称为新报菜名。我们请您听听这报菜名能报出什么花样来。 朋友们，相声大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参赛的节目呢是一段传统相声，叫报菜名。今天呢在这里给大家汇报汇报，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给您在这儿背背南北大菜满汉全席的菜名。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麻酥油卷、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还有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胡肉、扣肉、松肉、罐肉、烧肉、瘦日肉肉。 你这是在做什么？ 说相声。 哪一段？ 报菜名。 您贵姓？ 免贵，姓郑。 怎么称呼？ 郑健。 郑健。 是我。 没听说过。 我是个新人。 你要照这个方法说下去，说到99岁，你肯定还是新人。 为什么呀？ 你这样处理这段台词，这叫淡而无味，缺乏感情的内涵。 哦，我应该怎么说呢？ 我有一点不成熟的建议，不知当讲否？ 您请讲。 你刚才说的那几样菜肴，那是真传家修，凝聚着多少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哪能这样随便说说呢？ 我应该怎么说呢？ 说好这段相声，你得有一种神圣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 哦， 你要想到泱泱古国源远流长，你要想到你是在向全人类展示中华文明，你得以黄钟大吕之声，气吞山河之势，用最美的语感传达出历史的沧桑。 我来来， 你试试。 我请进去。老师，你这哎，老。 你这不是要请人吃， 我这是 要吃人。 我应该怎么表演呢？ 气吞山河之势不是嚎叫， 那我应该 自己揣摩一下。 我请您吃。 毛病找到了 啊！ 这个人说话没有逻辑，知道什么叫逻辑吗？你逻辑不清楚，对方听不懂你要表达的意思 啊。 知道什么叫逻辑重音吗？说一遍你那句话怎么说的？ 就是我请您吃。 好了，谁请人吃？ 我呀。 逻辑重音应该放到我上。 哦，我明白了。你看啊，那就是我请您吃。 你要干嘛？ 请客呀。 请字也是重音。 我请您吃。 你要请谁？ 请您呢？ 您对象还是重音。 我请您吃。 你要请人家干嘛？ 吃饭。 吃仍然是重音。 我请您吃。 噎着了。这还没吃呢，你怎么先噎着了？好好好好，这个太深奥，下台之后自己揣摩。往下来。 往下来就是蒸羊羔。 注意共鸣。 蒸熊掌。 译下去。 蒸鹿眼。 扬起来。 烧花鸭，烧雏鸡。 炖。 烧子。 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啊。 话又说回来了，我说的也不一定对，我故往说之，你故往听之。 哎呦，您说的非常有道理。 祝你大赛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谢谢， 再见再见。 哎，您慢走。不行，应该是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啊，红丸子，白丸子，六丸子，炸丸子。 哎，稍微稍微稍微等一下，嘿。 怎么？ 你这干嘛呢？这是？ 哎呦，您可不知道， 啊、 刚才呀、 啊， 我碰上一位高人，点拨了我一下，正练着报菜名的烧子，哎， 这报菜名朗诵是哪混蛋给你出的主意？ 不是怎么了？ 你这是糟改民族艺术。 我 相声是中华文化宝库当中的瑰宝啊。 是啊。 你刚才那叫什么做派呀？完全是伪话剧的装腔作势啊！ 什么叫伪话剧啊？ 于是之像你那么演出，啊，林良辉像你那么说话， 那我应该怎么表演呢？ 我有一点不成熟的建议，不知当讲否？ 当讲，当讲。 就算是相声要从戏剧当中借鉴东西，那也得是我们的国粹京戏呀。世界三大表演体系当中有我们的国粹啊。 嗯，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梅兰芳，你干嘛非学假洋鬼子？无风无派，左道旁门呐。按小了说，你这叫崇洋媚外；这要是往大了说，你这跟汪精卫是一个罪过。 我这就成汉奸了。 打算买的说好了吗？ 打算呢， 满工满料，有板有眼，最好再加上咱们中国戏剧独有的身段，迎风扬柳，眉目生情，那才能够出乎其类，拔乎其萃。 我这报菜名加身段， 你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吗？河螃蟹 怎么加呀？这 说的哪儿加哪儿啊？ 不明白。 比方说，说的蒸羊羔， 我呢 加羊的身段。 羊是什么身段？ 我请您吃蒸羊羔。 哦，我明白了。您看我来一回啊。我请您吃蒸羊羔。 这是水牛。哪儿那么大鸡就？ 哦， 哎，这就对了 啊！这是蒸羊羔， 这还不错，身上有一说就给 您看，我下一个是不是这么来？ 来来，我搂搂。 还有，蒸熊掌， 就这您还鼓掌了？ 嗯， 这掌废了。 废、嗯？怎么了？ 你舔的这么脏，谁还敢吃？ 是是， 换只掌。 啊，蒸熊掌， 突出掌腕高点。 好，这样， 哎， 啊、哦， 半只差不多。 哦， 哎，反正话又说回来了、哦，我说的也不一定对，我姑往说之，您姑往听之。 哦，您说的挺有道理的。 祝你大赛取得圆满成功。 啊，谢谢， 回见您呢。 哎哎， 我没戴帽子来吧？ 好像您也没骑摩托车。 回见您。 哎，您慢走。啊，这是报菜名，你得改成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徒弟，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两个肉香。 停！ 长， 不要再演了。 怎么了？ 你这种演法，这跟耍猴子有什么区别？ 什么叫耍猴子呀？ 谁让你这么表演的？ 不是，前面这位，怎么了？这是 我有一点不成熟的建议，不知当讲否？ 我就知道是这一句。 首先声明，我不懂艺术 啊， 但我是个善良的人。我知道人类吃是为了活着，但人活着不能仅仅为了吃。人类变得越来越贪婪，美食的欲望变得越来越无耻。天真活泼的小羊羔说蒸就蒸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梅花鹿的尾巴居然也上了餐桌。熊掌敢吃，鱼翅敢咽，你非但没有羞愧之意，反而面生喜悦之情。良心何在？天理何在？这段相声是相声前辈对残害动物行为的一篇声讨书。只可惜你们这些相声后人没有一个能理解这篇相声的真谛。动物是我们人类的朋友，跟我们息息相关，情同手足，怎么能说蒸就蒸，说炸就炸了呢？所以你要想说好这段相声，你得满怀悲愤，强压怒火，深含愧疚，无限酸楚地说，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啊！哈哈哈！